98集啦，大家是不是望到這個這樣的畫面呢，好像一個新聞報導的格局呢？ 沒人叫做新聞報導戴頂帽 也沒有新聞報導員穿到這麼 casual 的但是呢、當然很少啦，就只有我和鬼故王坐在這裡啦。但是大家如果即翻看第一集的這個東頭灣道99號，即這個七月飛霜，你就會發覺都是這樣的格局的。當時就我和阿文就坐在這裡的啦，我就穿著一套桃紅色的西裝懶系這樣 grand 地坐在這裡 的、這個格局有名的叫做涼薄。 涼什麼什 麼 涼 薄、風口吹著我很涼，有人丁單薄就是涼薄。 喂，你這樣都可以的 涼薄格局、這個、 我們的節目這麼 warm 你竟然說我們涼薄 我們在涼薄之中找一些 warm 是不 是, 是、其實都是叫做少少首尾呼應啦，因為今天來到這個98集呢就是最後一個 case 的啦、下一個星期啦、什麼情況呢待會會報道給大家聽。99集當然要搞大壇一點啦、 有這麼大搞這麼大 稍後先說、但是呢就所謂首尾呼應就是呼應第一集，因為我們第一集的時候就找到、即當時在菲律賓不幸就被一些即叫做所謂即冤獄啦，即到現在其實他還是即在那裡還是服緊刑的，就鄧龍威啦，他當時在節目他就有現身說法的，所以最後這個 case 都希望就找到即案中人可以自己上到來我們節目那裡現身說法， 真人演繹 沒錯啦，講返他自己即在案件中的角色和即是做過些什麼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他的故事。所以今天呢就好開心啦，請到一位特別嘉賓啦，做我哋最後一集嘅，唔係最後一集，係最後一個 case 嘅一個 嚇 嘅嘉賓啊。咁因為點解會諗到揾佢咧？就首先佢以前咧都上過D 一百嘅節目啦。咁就當時咧，就因為我哋係講緊其他嘅 case 嘅，咁佢當時上嚟咧就係俾一個角度我哋嘅啫。 哦，就唔係講緊呢， 唔係講緊佢嘅故事嘅，即其實可以簡單嚟講係冇正式去講過佢嘅故事。咁今日咧就希望有呢一個機會咧，就可以咧正正式式。去將佢個故事咧就講一次俾大家聽下，咁同埋咧就因為之前睇過佢嘅舞台劇啦，咁啊將佢同個女之間啦一啲片段啦，咁啊亦都係即係鋪敍咗出嚟，咁我覺得即係幾感人嘅，咁希望咧喺呢一集裡面咧即係有呢個福氣啦，大家可以咧以福啊，可以聽下佢呢個故仔。 感人啊！我冇機會睇啊，我眼淺 冇機會睇啊，係咪啊？ 我眼淺，我驚我會喊啊！ 咁你要問一下陣間個嘉賓佢會唔會出碟啦？嚇咁啊！亦都今日咧別開心面地，因為為咗要即係就好多嘅嘢啦，咁就所以呢一集咧就會係錄影嘅，咁啊變咗大家咧未必可以啊，即係可以同步同我哋去 check 啦 嚇，咁啊，但係咧我哋現場咧都有我哋啲東頭之友咧，咁啊坐咗喺度噶啦，咁可以咧陣間咧就特設呢一個 Q&A 環節， 發問時段， 冇錯啦，可以現場咧即係即時咧就問一問我哋呢一位嘉賓啦，即係有啲咩佢哋想知啊、想問啊，咁即場咧就去回答嘅，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好唔好？ 好啊！俾聲啊！熱鬧啲啊！咁做馬嘅你哋。好啦，咁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阵间翻转头咧，就会有我哋呢位嘉宾出场噶啦。嗱，唔好行开。 一宗命案发生，有人会牺牲生命，亦有人会浪费生命，两者都会制造出更多更多无辜者嘅悲剧。喺芸芸罪案之中，1973年8月14日发生喺深水埗圆洲街嘅一宗劫杀案，就令一个警察牺牲咗宝贵嘅生命，亦令到一个劫匪浪费咗自己24年嘅青春。佢出狱后点样弥补对无辜者所造成嘅创伤同埋遗憾？到今时今日，出狱后18年嘅呢一刻，对佢嚟讲依然系一个大课题。虽然一切恨错难翻。但你回头是岸，总好过沉沦不醒。 是回头是岸的嘉宾就已经坐在我们当中了，他就是高大威猛的Mandy 文锦堂。 坐喺度都咁高嘅你。 系咯，坐喺度都咁高嘅。 张凳高嘅。 系咯，有咁型嘅呢个。啊，张凳系喎，好似真系高咗啲。 一帮你教翻低啲。 好嘅。 咁啊，欢迎晒 Mandy 先啦。咁啊 ，Mandy 咧之前咧，大家如果记得啦，都张子强嗰集啊，我哋之前讲过张子强啦，咁佢同阿 Mark Sir 咧都喺现场啦，咁同我哋讲下即系佢嘅一啲角度啦，咁样吓。咁啊，头先咧就我哋都约咗介绍翻啦，就呢一个73年好遙遠啊！42年前嘅案件啦，咁當事人就係阿 Mandy 就有份係去參與呢個案件，亦都因為咁咧就喺獄中咧就服刑就幾多年啊？你自己講啦，幾多年？ 接近25年。 25年，我嗰日同你計數啊，24年幾係嘛？ 嚇， 24年零4個月。 哇！你使唔使計到咁足啊？ 誒、哎，裡面嘅人係會計到好足㗎。 咁啊，係一日都同你計足 佢。係啊，冇錯啊。咁阿 Mandy 咧，陣間咧就會現身説法啦，即係講翻，即係呢一個案件對你嘅人生啊，成個嘅影響係點樣？好唔好啊？到今時今日42年啦，咁點樣咧？其實發生過好多事嘅，咁啊一間可以細説從頭啦嚇。咁我哋首先咧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去一去咧呢一個第二段片嚇。咁我哋咧就即係會回顧翻啦。其實呢個73年呢一個渣打銀行嘅呢一個劫案啦嚇發生嘅情形啦，咁啊亦都好多謝一班企案迷啦，一直以嚟咧就好支持我啦，同埋咧就喺呢一個節目裏面咧第一次咧 gather 咗佢哋一齊咧一齊去錄呢一個廣播劇嘅，咁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咁我哋咧而家聽一聽啦，當年啦呢一個渣打銀行嘅渣打銀行圓洲街渣打銀行嘅劫案係點樣發生噶啦，去一去片。 1973年8月14日星期二，深水埗圆洲街渣打银行分行开门两个钟头左右，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杀气逼近。 好啦，咁其實想問一問 Mandy 啦，即係嗱，再聽翻呢啲案情啦，呢一件事啦，咁都講緊係陳年往事啦，42年前。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啊？一聽到呢啲，再講翻件案喎，或者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會有啲抽搐嘅感覺，或者覺得唔舒服咁？ 會嘅，直情即係會勾翻你即刻翻翻去40年前嗰個畫面， 啲回憶 有 嘅。係，但我知道你而家咧。不斷咁要去重複又重複去講，即係包括去學校嗰度又巡迴啦，要同啲同學講翻啦，即係叫佢哋喂唔好做錯事啊咁樣，即係都不斷要講喎，其實都係嘛？ 係啊， 係 其實每次咧對自己咧，其實都唔係咁開心咁，但係又睇到嗰啲年輕人嘅反應啦，甚至乎有時見到有啲。即係有啲細路咧，就本來唔讀書嘅，又讀翻書，咁見到佢哋即係有咁嘅改變，我就即係覺得值得嘅咯。即係雖然嗰刻係唔係幾開心， 係， 但係又見到嗰啲情景又好開心。 係，即係有個積極嘅意義喺度啦。係啊，咁但係頭先你咪阿鬼故王都聽到啦，講曬粗口 個。 係啊， 當時嗰啲對白係咪真係好接近嘅咧？ 你哋講唔到嗰個，我哋 講， 因為當時咧，我哋嗰班友咧，即係嗰個年代咧，好中意用啲黑社會嗰啲術語，咁咧就其實啲人一般人聽唔明嘅，但係我哋咧就講開咁啊，其實 即係唔知係咪自己壯膽嘅啫，根本就入對即係大聲咁係咁講嘢，根本人哋嗰啲銀行職員咧根本都唔知道我哋講緊啲咩嘅。即係得個嘈字咁樣， 外星話嚇，因為嗰陣時咧，我就其實特登咧，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真係未試過親歷其境啦，唔知道其實佢哋會講乜嘢啊咁樣，咁我就亦都同阿 Mandy 就做咗個專訪先至嚟寫啦，咁但原來都仲未寫到嗰個真係神水，但係大致上咧，即係都係話有粗口嘅，係有曬粗口係即係真實嘅情景，而唔係話唔該。你快啲攞啲錢出嚟，唔係咁樣嘅，即係真係粗聲粗氣啦，兼夾其實啲職員咧係好恐慌，係都唔知道你哋喺度做乜咁樣。 根本我哋目的就係攞錢嘅啫嘛，咁但係咧講十句都係嗰啲無謂嘢， 即係靠客啦， 未講到話攞錢，即係嗰啲都唔知講緊啲咩嘢。 係，即係總之係一人就揸住一把槍先。 唔係唔係， 都唔 係 嘅。 我哋當時係 七個人 咧，就有五支槍啦，即係其他有啲係負責即係入去攞錢嘅， 係 啊嗰啲。 七個人五支槍，你自己係有槍啦，係咪？ 我有槍，有槍。 你咁，你負責係咩崗位 咧？我當時我負責兩個角色啊，因為以前咧，如果間銀行細咧，就我就係負責揸車嘅啫。咁但係咧，當時呢間銀行比較大間啲，咁我又負責揸車兼入去咧。就把住一個門口啦，即係負責即係一個，因為呢間銀行有兩個大門嘅，咁我負責守住一個門口。 其實圓洲街嘅渣打銀行係係咪即係大致上而家圓洲商場嗰度附近係咪啊？嗰、那個圓洲村嗰個商場嗰度。 以前有一間戲院喺度嘅，間戲院斜對面。我唔記得 咩。你個年代？唔知。 那個都不是我環頭，所以我唔係好清楚。 得一間戲院叫做最新的關戲院，當年 係七個人就五支槍就一齊去打劫。但是當時其實點解會揀呢間銀行呢？其實深水埗都很多人嘅喎，人來人往嘅。 因為呢間銀行就比較靜啲嘅，嗰度去到接近工廠大廈嘅，咁咧就比較走咧就方便啲。因為我哋之前咧就都已經係 踩過線嘅， 踩過好多間銀行，即係做過好多間銀行。係咁啊，收尾覺得呢間咧就都幾大間嚇，咁就去即係差唔多即係盡此一報咁樣啦。即係諗住會好多錢嘅呢間。 但係我有一個好有興趣嘅問題，我好想問你，就話咧我哋睇電視或者睇電影睇多啦，就話通常一般呢啲咁嘅鞋劫案啦，有一個好詳盡嘅計劃嘅。分好曬工啊！大家做乜嘢嘢啊？咁係 畫曬圖啊！ 係畫曬圖啊！咁係其實現實版係咪又係咁樣嘅咧？ 我哋就比較冇咁即係冇咁仔細啦。咁但係基本上嘅嘢一定要做嘅。咁去間銀行嗰度睇下啦，同埋最主要係睇下有幾多個差人喺裏邊駐守，同埋咧就辣間 幾點鐘簽保啊？ 簽保啊！ 係啊！ 有幾多個護衞啊？ 一個護衞 即係部署咗，即係睇準啲時間啊，咁樣就同埋出邊嘅警車幾耐，即係會去嗰度，即係 經過一次啊， 經過一次。 即係做曬。 咁我哋都會有起碼最少都要兩個禮拜喺度步喺度，日日喺度睇住。甚至乎入去咧，就而家我諗都唔會咁做啦，閉路電視影曬。我哋咧就係每日咧，起碼入去唱下銀紙啊。或者 揾啲嘢做下啦， 即係揸曬 嘢去睇下嘢啊，咁即係輪流啲人入去，即係差唔多睇清楚啲咁樣啊。 咁但係當時嗱，你哋揀十一點鐘到啦，十一點係一個啱嘅時候， 係啊，十一點前咧就係冇乜警察，冇警車，咁啊同埋嗰個當時我哋觀察過裏邊一個駐守嘅 CID 喺度嘅，即係喺度著便裝啊。咁啊嗰日咧嗰個時間咧佢唔知點解㗎，嗰個時間佢唔會喺度嘅，咁我哋所以就喺嗰個時間就衝入嘅。 我想講就係你揀十一點鐘咧呢個時間，因為咧如果呢個時間應該早間嘅嚇，警察嗰個環頭應該早間咧，即係巡邏小隊。咁早間咧應該十點半鐘開始食飯。咁咧其實如果十一點鐘咧，就雖然話有到地即係食飯嗰間咧，就會隔離必咧就會睇埋嘅，所以變咗就會係會好薄弱嘅警力嘅。咁你揀個時間咧，即係係會好明顯就睇到警方最薄弱嘅時間。 嗰時徐步高去打劫麗城嗰間咧，佢就中午食飯嘅時候，其實都係薄弱嘅時候， 都係黑嘅時間， 都係即係大家係即係查過做過啲功課啊。 因為徐步高本身係警察啦，佢 更加清楚， 更加清楚啦，冇錯。 係啊，咁但係嗱，其實咧或者喺講呢個案情嘅之前咧，可以講翻咧，其實當時 Mandy 就21歲。 係嘛？21歲就波波脆，又高大又有即係呢個咩啊？心力又有，精力又有啦，即係精力好旺盛嘅時候。嗯、其實咧，原來已經咧即係打咗劫係兩年，係嘛？即係由19到21歲咧，哇！其實個紀錄都幾誇張，係打劫咗14間銀行，兩年打劫咗14間，即係差唔多個零月就已經出一次咯。 系诶，冇话个零月，咁有试过一次咧，就是、一个礼拜之内打劫两间。 系点样点样打劫法啊？肯定冇咁大单先啦。 嗰啲分行仔啦，咁即系以前好多银行噶嘛，而家就好似冇乜银行。咁咧就有啲分行咧，就里边有4-5個职员到啦，咁样一间铺位咁样。咁我哋通常有時兩個人啊、三個人啊，會可以搞掂佢嘅，咁就好快脆嘅，即係一停架車埋去就嗰啲根本都連去部署都唔使噶啦，即係最多 即興啦， 監操嚟 啊，睇一兩日咁就去搞掂佢。 你好似話就咁即係搏爛個色鬼，就係咁搶咁啊！ 以前 金融業 唔係，因為嗰啲銀行咧就唔使搏嘅，以前啲銀行咧就開放式嘅。 嗯、 即係你一入去一撳個 counter 就可以跳入去裏邊，即係冇個即係嗰個防盜玻璃，冇防盜玻璃。 你呢個係14間都係銀行，就冇金行嘅係嘛？有冇金 行？金行係之前嘅，最早期，最早期。嗯、因為點解唔打劫金行咧？佢個數字咧就好大，但係咧換翻出嚟嘅現錢咧就好少。 老鼠係 啦， 咁咧同埋咧就好耐啊，對嗰個現錢啊，即係你想使錢咧。不是話打劫咗翻嚟咧，就可以即刻有現錢使， 即係要急錢咁嘅，唔好 得嘅，唔得嘅。呢個啦，係啦。咁所以咧，試過幾單之後咧，就 鎖定咗銀行啦。 唔制啦，因為點解咧？佢報嗰個銀碼好大。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第一單咧就報30萬啦，喺1970、1971年到啦。 哇！好犀利 㗎。咁佢報30萬，咁但係實質上咧，我哋2-3萬人都買唔到啲嘢。咁我哋覺得條氣好唔順啊！ 即係報出嚟就話你哋搶咗30萬， 咁啊可以又報大 但係實質上你真係搶搶埋埋得嗰幾萬， 係啊，其實2-3萬都換唔到，真係好嬲啊！即係 好唔順氣， 即係要現錢嗰個啦， 係啦，係 咯，你話真係又唔同啊，係咪先？ 因為銀行咧，佢選擇幾多就幾多嘅， 咁啊，你知佢哋又會即係報大啲，咁咪 咁啊係啊， 保險啊， 聽保險啊。但我想問咧，14間銀行裏邊有冇翻check嘅？ 冇，未試過。 但係 同樣係嗰間嘅，即係個牌子嘅銀行，但係咧就唔係同一地區。 哦，唔係同一個地區。哦，即係都係。 譬如匯豐銀行啊咁樣， 都係嗰間，即係嗰個係啦。 做過幾間。 係。嗱，但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啦，啊，咁多次都捉唔到。 係咯。 係啦，嗱，當然當年就冇 CCTV 啦，但係。都冇理由次次都咁好彩，十幾次都咁好彩噶。 咁警察冇面啊嘛， 有啲玄機喎，係嘛？ 因為之前嗰幾單即係細眉細眼啦，即係嗰啲譬如2-3萬有一間，5-6萬有一單咁，即係比較即係就算拉到我咧，就即係冇咁轟動啊。即係拉到你判你10年8年咁樣，又冇傷人又冇剩，即係好似唔係好顯眼咁啊，所以當年咧，即係當年啊，即係97前咧，就以前咧，即係我喺呢度都唔怕講啦，即係以前嗰個政府咧就比較即係又冇 ICAC 咧，就比較即係冇咁嚴謹。咁所以當年咧嗰啲警察係有做案嘅，係可以煲大單案，即係係。唔拉你住，等你做到最大單。 你咁明啦，你 欲擒先做，嗱呢個欲擒先做。 然之後咧，科行記者啊，咁啊諗住呢單嘢好大單啊，咁啊就拉到你先正，即係好轟動啊嘛。咁啊先正，即係老實講啊，佢哋擲職嘅機會都大好多。 彰顯個功績咁啦，叫做嚇。咁啊，依啲就當然係當年嘅一個情景啦。咁當然我哋都話諗啦，即係話如果唔係即係煲到咁大去搞呢一單嘅。一早拉咗你嘅，即係可以講話，即係阿張景元 係啦，死 即係真係當然即係成件事有好多嘅即係原因去湊合而成啦。 同埋我都唔使判死刑啦，唔使坐咁多年監。 係咪啊？但係就係最慘就係當年你就冇即刻話自己會即係回頭是岸啊嘛，就係做到佢第14單嘅時候，第15單啦嚇，亦都其實唔係10幾單嘅。我聽過 Mandy 講， 應該唔 止。佢話有啲其實咧就入咗佢哋數。 係啊，有 呢樣我都明。 其實就實質上冇咁多。 喂， 單數有咁多，咁即係另外整多單，即係 另外再加啲嘢落嚟， 加啲嘢落去， 加多單， 食啃埋佢啦，咁樣順便 俾我啃埋。 嚇，咁原來亦都係可以咁講咧。當時呢七個嘅匪徒裏面啦，即係話有一個係卧底嚟嘅，係咪啊？即係本身佢已經即係捕咗你哋好耐嘅入邊，即係成員之一嚟嘅，係嘛？ 我哋當時都唔知道嗰個係即係警察部即係派咗個我唔知咩叫卧底啊！當年咧，而家 嗰陣時叫邊緣人， 嗰陣叫驗仔， 係啦，驗仔。 嗰時有冇嗰啲即係黑社會電影睇咧？ 知道即係我哋只係叫呢啲係驗仔。咁咧就原來咧已經係警察已經係部署咗一個人喺度。咁呢條友咧就係我哋啲兄弟介紹嘅。咁咧就喂好做得嘢㗎，好夠膽㗎，好成㗎咁咯。冇啦，試下啦，咁揾一兩單，真係去嘅時候咧，真係好。佢又樣樣得，我又識揸車啊，又識，咁變咗哇！去做嘢嘅時候咧，好落力，搏曬命。咁我哋就當時都唔會懷疑佢啊，咁即係覺得啊幾做得嘢喎，呢條友咁樣，咁就一路喺我哋個集團嗰度係咁，直至到好啦，第十四單衰咗之後，上法庭嘅時候咧，咁就見到呢個人啦，呢個人出現啦，咁咪一五一十啊，將啲嘢即係。講曬出嚟， 所以就冇得唔認啦， 冇得唔 係咪啊？嚇咁啊！嗱，喂，講翻轉頭啦，講翻嗰個打劫嗰個過程啦。我覺得嗰日聽完你講咧，我最記得就係嗰啲你話嗰啲女職員嘅反應啊。因為咧，即係我都諗緊，如果即係個賊人咁樣話要搶錢啊嗰時候咧，即係佢揸啲咩武器會令我最驚咧？咁我梗係覺得係槍啦，槍子彈一射埋你就死噶啦嘛。但係阿 Mandy 話唔係喎，即係佢話啲女職員咧其實最驚唔係槍喎，係嘛？ 係啊。最驚咧就係刀嘅槍咧，其實咧我話俾你聽啦，好多男人都係嘅，你揾支槍對住佢，佢都唔知道你真定假。但係你嗰把刀一喺個面嗰度咁樣咧， 猜到佢， 即係已經喊到咧啲即係就可以講係尿都瀨埋。係 在座幾位覺得係咪咧？即係嗱，嗰把刀指住你驚啲定 壓住條頸咧？ 刀驚啲啊，壓住 條 頸，或者？ 即係 坑你個頭， 因為槍咧，佢由細到大都未見過，真係槍喺面前 打。只有喺電影見過， 見啫嘛。但係刀咧，你知道一揩埋嚟就流血噶啦，就傷噶啦嚇。所以我哋就去揾錢咧，就係有啲揸刀，有啲揸槍。 哦，即係大家都有人槍，有人刀嘅。 喂，咁你哋咧真係做曬分析噶。但我又想問你一樣嘢，就話咧，嗱，你十四單啦，最初梗係有啲驚㗎啦，你話冇都冇人信㗎啦。但係去到我聽過你講過咧，就你去到話第十四單嗰陣時候，你其實你已經我膽係大到即係當家常便飯。其實我好想了解心態，係咪真係當家常便飯咧？行入去真係當提款機 咁撳機？諗住 實 掂 啦， 係咪咧？掂一定諗住實掂㗎啦。咁但係咧就講起第一單啦，第一單其實咧就係、是。開頭咧我都幾戲劇性嘅，咁啊即係話同個大佬講話，即係話喂整單玩下啦，咁佢好啊好啊，過幾日同三個兄弟咁，你哋四個人去試揾家銀行去試下啦，咁樣 試下， 試下係，咁就真係去做，咁嗰單咧就好順利，咁我當時覺得哇真係好順利，咁啊同埋咧翻嚟咧就即係每人分咗20,000。咁喺成超過40年前啦，即係 買層樓， 咁咧就有20,000啊，好犀利嘅，即係揸住咧就可以好好使。咁但係好老實講，當時好驚，即係個心跳得好犀利。咁但係當分錢嘅時候咧，使錢嘅時候咧，咦咁容易喎？同埋使完錢之後咧，跟住揾第二單嘅時候，就冇第一單咁驚。咁個過程又快啲，同埋咧就個膽開始大啲。咁洗完之後又第三單，咁啊直至到第四單，頭先你所講咧，開始唔驚啦。第四單開始咧係有啲興奮嘅狀態係咩咧？如果我完成咗呢單咧，我可以達到我啲 目標 需要，我目標啦，可以買啲咩買架靚車啊，或者咩咧，我可以好有目標去做呢單嘢，咁樣啦， 咁就換句話講，係咪即係有上癮嘅心態咧？即係唔打劫唔安樂咁樣？ 唔係，絕對唔係咁樣，而係咧當你成功咗之後咧，有筆錢喺度咧，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個膽好細嘅，好驚死嘅。有錢嘅時候原來咁驚死嘅。好啦，到使曬錢啦，哇！俗語講發窮惡啊，哇！睇下邊間銀行啊，哇！邊間啊好做啊，就嗱嗱聲咁啊，又走去 即係唔會話之前咧諗住一做做誒兩三單咁樣就停一停，而係唔係嘅。第一做完一單咧就唞唞，洗完之後就先去做。咁樣一單一單，所以導致到咧做到去第十四單。 咁即係好明顯就係一個為錢而打劫，就唔係為打劫而打劫。因為有啲人係個心態上面，我唔打唔安樂，即係唔嗰個過癮程度啊。你純粹為錢，冇錢先至諗，有錢就唔諗噶啦。 這個我想很少，我想除了大富豪都沒有 誰 的。但其實當時你的哥和你一起打劫的，多份即是兩個都是 是啊，我大佬，我大佬古惑仔嚟嘅。 係係，咁其實亦都事後咧，Mandy 哥哥啦，都係喺即係獄中服刑啦，一路都係即係一路坐咗，都好多年啦，三十幾年都坐咗。咁都係為呢一單案咧，就即係要付上代價啦。咁其實當時咧，我聽你講咧，話喺個路上面啦，即係槍林彈雨啦，同啲警察其實已經捕住要追你追逐啦嘛。咁你就換咗四架車喎，係咁狂換車係嘛？咁啊換下就換到去啊！我聽你話喺荃灣嗰度咧， 唔係喺。 大埔道 就截停一架車，咁然後呢架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荃灣差館嘅嗰啲 CID， 係佢唔知點解吞撲出咗嚟九龍，咁啊咁唔好彩喺紅綠燈嗰度俾我即係搶咗佢架車。 嗯，跟住咧，你話佢有啲下文喎，跟住。 跟住之後我即係俾人拉咗啦，咁啊即係警察梗係 check 呢架車啦，咁啊 check 嗰啲人咧就。哦，原來荃灣警察嚟嘅，咁啊，以為我哋同黨啊，即係咁啊，猛咁問我識唔識呢個人，咁我覺得奇怪，點解會咁即係追得咁緊嘅咧？嗰、那個即係俾我打劫嘅車嘅人啫，點解會猛問我識唔識佢有咩關係，有咩成？咁啊，後屘原來知道佢係警察，即係警察部就懷疑佢哋係即係我哋個集團嘅一份子 嘅內應。 咁啊，後屘咧佢哋都唔好彩，咁嗰個 CID 都。因我呢單嘢咧，都隔我職， 係兼夾仲吞緊撲咧，即係好正常嘅一個結果。 但係你係淨係劫車啊，定係連人劫埋咧？ 冇，我趕佢落車， 趕咗落車，冇傷嘅，即係就咁話，即係一路開槍即係亡命之徒啦。咁去到北河街嗰度咧，就真係好，你話已經九粒子彈都射曬出嚟係嘛？ 嗰度仲未打曬，咁即係上埋佢呢架車啦，搶咗架車啦，即係繼續。同啲警察搏火咧，就支槍咧，子彈都打曬。 係咁啊！結果就北河街嗰度，就係咪北河街嗰、那個？ 喺北河街嗰度， 張天林警長啦嚇，咁啊當時就不幸即係中彈啦。但其實亦都有幾個途人傷嘅，係咪？有其他人 有三個人，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另外一個最我其實耿耿於懷嘅咧，就係一個當時係九歲嘅細路女咧。係都俾我開槍打傷咗。咁咧就好彩，佢哋三個咧都係。每人都一隻腳中個槍，係咁係呢樣嘢，我唯一即係比較即係冇咁內疚， 係即係咁。另外咧，其實亦都話你哋當時咧就一路咧掉啲錢啦，咁啊掉到周街都係咁樣嘅喎，係咪啊？就呢個咁嘅情況。 東京街嗰度咧，當時咧有條渠啊嘛，一條名渠嘅。咁我哋喺度走嘅時候咧，即係第一次撞車啊，撞咗個巴士咁啊，即係架車行到，咁就。追得好犀利，咁就喺嗰度咧。其中有啲兄弟咧，揸住啲錢好似殺雞前咁樣掟，咁啊， 即係呢個二有鈔票拋入大坑，嗰、 那 個就其實真嘅，真係一路拋住錢。咁途人就係 執，等啲人喺度執，咁啊變咗嗰條路咪啲後邊啲警車。即係追得冇咁貼， 所以話咧，即係佢哋係做曬一啲即係心理，即係好了解即係人性嗰個貪婪啊，咁又可以即係令到自己 有曬準備嘅啦， 就可以即係順利咁去完成。咁當然啦，呢件事就絕對係即係一件壞事啦。咁結果即係亦都造成傷亡咁樣啦，亦都令到你自己咧即係喪失咗即係廿幾年嘅青春啦，喺監獄裡面。咁亦都我覺得你咧其實好記得以前每一個細節啊，其實好多重犯都係咁嘅，每一個細節。整件事每一個人講過啲乜嘢咧，全部記得曬嚇。 因為其實雖然話喺監房坐廿幾年監，咁其實喺裏邊十年如一日嘅啫。咁如果發生咗嘢咧，好多時都好深刻，因為好簡單啊，即係會記得啦。 記得曬嚇。咁啊，我哋一間翻轉頭咧，會開始講下咧，即係其實你由入獄嗰刻開始啦，喺獄中啦嘅生活係點啦，同埋亦都好歡迎我哋現場嘅朋友啦，即係可能佢哋都好多問題想直接咧，即係去問下你啦。咁可以一間咧有呢個機會啦。咁我哋翻轉頭再傾。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到最後尾都係冇型噶嘛，就博佢型噶嘛。佢點樣啊？唔知有冇突啦，我唔知啦。但係用盡方法，佢都唔肯認噶嘛。跟住咧，其實佢哋係三月十五號出品噶嘛。係 啊，十四 號出品係三月。 哇！你真係唔夠熟啦， 真係唔夠你零，真係齋 一日 都俾你兜翻轉頭。 我又唔信一個純如白雪啊！如清水般的女孩，跟住就去別人屋企沖涼，然後花灑我不適用，連衫都唔著又成， 就係咁圍住條浴巾走出嚟。 係咯，即係你我去麥 V 屋企，我都唔會沖涼啦，無啦啦，哎，麥 V 啊，我唔適用啊，咁啊， 跟住就嬲咗條。 引人犯罪啊嘛，你而家係咪先？你而家一定係噶啦。 冷靜啲， 啲老大咧就一定要為啲細佬設想嘅，佢幫你做嘢，咁你都要有安身嘅，你安都冇地方安身，咁啊日日 咪簡單講，俾個湛江嗰個湛先得 嘅。唔係你飲飲食食噶，你一定要照顧啦，唔係做嘢，咁你做嘢邊個同你做 啊？你唔係飽佢點同你？係 即係當差，我哋有糧出啦，冇糧出真係為正義咩？